上，我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眼眶熬了几关伤，我的双手开始向上，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是的是的，有些尴尬，说了句话没有人回答，看得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是你味道擅长。 把你站在我身上，带我感觉到自然，未来你快来爱我，在我身上躺下。 在车里面听着这首歌，哎，我想，哎，很适合在开场的时候叫醒我自己，同时也叫醒收音机旁的你。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个周日的早上的七点钟，准时来到带你出发。我们用音乐带你来听更多的好歌哈。同时呢，开始新的一天，这个新的一天会从一场雨开始吗？在我进直播间之前的时候，那个天色阴沉的呀。我明明看的手机里面天气预报显示的是多云天气哈，说是北京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天气，但是你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觉得这个雨已经很近了。果不其然，进入到直播间一分钟就开始听到哇白噪音。好吧，这里是带你出发，正在直播当中，周日好，我是戴毅。这样的天气很适合一长一短打扮。怎么说呢，尤其是我开车出门的话，长袖是一定要穿的，但是我依然不舍得收起我的半长的短裤，所以我穿了一个是一长一短的打扮，就是长袖衫配上短裤加一个到膝盖下面的袜子吧，这基本上是我在初秋时候的一个固定的装扮。有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向收音机旁你问上一声早早早 morning morning。 满满满希望 终于来到台北，看到这里难免会想起 LA， 给我一点时间，学着语言体会文化的差别，试着转换之间，慢慢品味城市要不的细节，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慢半拍，一步一脚印去体会，慢慢走中就会到终点。在新世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爱 上一个真实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让我打扮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即便不会慢慢拍，一步一脚印去体会，慢慢走终就会到终点。从 Boston 到 Hong Kong 梦下都扫了，New York 在 Chinatown 怎么谁都鼻子棒，我移动得太频繁得学会习惯，想要保持这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担待，因为对我来说慢慢来比较快，我会 慢慢拍， 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 是喜欢王大文的声音吗？慢半拍送给你，也送给跟我聊天的午后的彩云。他说今天早上是一个没有雨的天气，感觉有一点点小微风，可能雨呢属于慢半拍的节奏，还没有到你那边哈。问候一下丽丽，山外有山静，清风飘扬，妖怪站住，亲爱 CZH 已经问候过了哈。还有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以及 Y洛凡一直 morning， 没事的气的是 来自于窦靖童的 May Rain。 熊不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跟我说，来来来，周日来一个广东的问候，早上到家里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来， 那怦然心动无所适从，爱却一点勇气，你的爱并不懂，你对我情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互相加进相互的结局，在这也没情。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I can't mistreat what'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I can't mistreat what'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祝你今早听歌开心。徐鹏翔说到一早七点钟准时出发，今天阴天微风很舒服，适合跑步，音乐相伴十公里起跑。那这样一个速律或这样的一个律动，是不是跟你的臂展？梁老师英伦摇摆。 S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66 to the left. We like a boss, tell your England you'll buy. I hope you do. That's with me. I hope you do. Show me your move. Oh, oh, oh, yeah. 把我音乐继续开着，把手举高了， give me fire.我可以不用跳的不像是 Bruno Mars， 但是必须配合像是 Tiger。 I watch a lion， 每座城市都有 homie， and so many girls they love me。 月光落到沙丘，衣服飞到加州， and we know how to party、yeah. My life is movie， 像是电影明星那样过。 Look at me and dancing like James Bond， 破晓到下个夕阳落，大院里来的 yellow boys， 鼓点都收拾现货，整个气势被我拿捏，反倒的台词像是公园。 Show me the boss andLet me shake to the right， 然后再放你的左脚太太。Sl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66 to the left， We like a boss， tell the England 摇摆。 I hope you do， That's with me。喇叭裤在舞池上插旗子，这块地板要把握住。I can dancing like a Michael Jackson， maybe like a Drake， we gon' celebrate。 不疯狂飙升的 give me fire， 如果说跳舞有罪 catch me if you can， 如果人人都是孤岛，那危机降临。伦敦的梅雨季，加州的沙滩，都能陪你去，我都能陪你去。这首英伦的摇摆，但我不用乐队，街道当成舞池，人们不用列队，就像金汤力用长江线对，跟我放下所有防备，今夜不用献媚。 听我唱个 melody， 让律动带着你，看着你脸红，我说太可爱了你。不是怎样的 party 能跟这种快乐比，就跟着我跳舞，那临场台下的雨。 Show me the boss and the land， let me shake to the right， 然后再把你的左脚踩踩。 Sl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66 to the left， We like a boss， tell girl England you're fine。 Yes, sir.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多的新鲜， 歉的感谢，这好的已足够。你问你多温柔，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成功百吹成，曾无人的诚恳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青春。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成功百吹成，曾无人的诚恳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 早晨的午夜，我觉得跟随这首歌的这样的一个律动感，可能刚才晨跑的徐鹏翔，不只是徐鹏翔，还有很多喜欢在周末的早上起来去运动运动户外跑的朋友，可能这个速率就要起飞了。说实话，我觉得那首歌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凌晨啊，不算凌晨了，应该是五六点钟的时候，当天色有些暗沉的时候，你觉得诶，这种阴沉天气到底是早晨还是日暮之后的一个傍晚的时分，有一些迷惑。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

看树叶轻轻轻轻摇曳， 打开音乐哼一段旋律，说声 Bonjour， 想象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 听远飘来花草香，我的淡定香，喝口清爽的薄荷茶，整天偷心凉，忘记了唠叨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聪明的探险和改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段好风景，说声 Bonjour， 带着朋友来个小旅行，一起 Bonjour， 自由的心游荡荡，自由的梦在飞翔，到哪里去都很快乐， Free forever，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聪明的探险和改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狂奔在远处的海边，畅快在冒泡的山地，抛掉了过去的不甘，自由自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跟你打招呼， 帮助 梁静茹的当年的一首老歌 Baru， 早上好，感觉是把我带到了巴黎塞纳河岸，还喝上了一杯 cappuccino， 不喝咖啡，早上起来不吃早餐，喝咖啡有原因心悸。7:3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日的带你出发，早早早 morning， 来关注一下今天周日的天气情况。其实今天的北京预报的在西北部地区还是有雨的，所以要多多关注。而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北京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部分天气是晴朗的，气温是21度，北风是3到4级。而今天白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气温27度，微风。今天夜间呢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空气质量方面还是不错的，空气质量为优，未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持续良好，所以如果说现在此刻已经睡不着觉了，哎，出门或者推开窗户深呼吸一下。 我停留在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我 问候也送给收音机旁所有正在锁定 FM 九七四收听带你出发这个周日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早上好。珊珊就说了，好熟悉的声音丁世光，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下个星期的某一天在直播间听到丁世光和叶喜儿来演唱好的一天呢？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Anything you want。好，继续来听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Tommy, All I Wanna Do, Good Morning. In so many ways, I'm attracted to you. Take a day off life, I've gotta see you. Coming over right now, make yourself ready. Let's get high from each other, slow and steady. With you. Feel you up with me.

淘汰。我试过完美放弃，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皱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 动情的跟着一起哼唱，那就别躺在床上来听来唱了，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上一次播放这首淘汰的时候，我记得我身旁的同事也是当时跟我一起搭班的思萌就问我说，哎，接下来要放一首陈奕迅的歌，你知不知道是哪一首？我说陈奕迅有那么多的歌，我怎么会知道接下来放哪一首？他说那是周杰伦写给他的歌哦。我说我知道了，就是2007年在专辑《认了吧》当中的那一首《淘汰》。他说：“哎，一点惊喜都没有。”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陈奕迅是第一个公开表示喜欢周杰伦的在香港地区的歌手，所以那个时候周董呢还是一个幕后的制作人。《淘汰》这首歌是在当年发行的时候宣传的主题，就是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哈两个人的首次合作。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时候，早在周杰伦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就已经给当时大红大紫了的陈奕迅去写歌了，所以这算是他们两个人唯一唯二的一次合作吧。待会儿去看看另外一首歌是哪一首哈、啊。不过《淘汰》的确是周董作词作曲写给陈奕迅的歌。7:51，周末早上好。听了一首苦情歌，感觉很振奋哈、啊。情歌的力量很大，这首歌情歌来自于庄心妍，《苦糖》。 曾答应自己放你去流浪，不再让爱将我们捆绑，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彷徨，也将随时光散场。到现在只剩我没有遗忘，还在回忆里孤单游荡，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再也看不到天亮。祝你幸福，是我吃过最苦的糖。说过最贵的话，分开 到现在只剩我没有遗忘，还在回忆里孤单游荡，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再也看不到天亮。祝你幸福，是我吃过最苦的糖，不再爱你，是我说过最贵的话，分开后、哦、一夜一夜的思量，也不能将你带回我的身旁。祝你幸福，是我吃过 没错 CZH， 这是来自于庄心妍的一首情歌，叫做苦糖。向收音机旁赶来报道的哈，坚持每个周末都在收听节目的无糖咖啡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那就把你的名字当做一杯先煮的咖啡送给每一个需要提神的朋友哈。他说有一句话说的是，现在如果还喜欢周杰伦情歌的人，可能心中还没有放弃追求单纯的爱情，转而喜欢陈奕迅的大多数可能是已经被现实的残酷折磨到暗自神伤。很有道理，我消磨一下，我消化一下。 抱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 陈子彤 Anything you want。 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场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难心、yeah, 就这样听着你重复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是个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记得那天天气很晴朗，阳光趁着笑意在你脸上，靠近你的声音有磁场，问我可以的话想去哪里逛逛。我不信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假装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 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oh yeah, 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时间变太快 baby boy, 终白停下来，离开的疼爱被像慢慢依赖。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

早晨的八点钟，可能窗外的小雨是淅淅沥沥哈。有些地方虽然这会儿已经不下雨了，但是也是一个半阴天的状态。耳边听到的呢是梁咏琪近期的又一首新歌，叫做《秋色》。GG 梁咏琪呢继续延续了她音乐说书人的一种身份和状态，推出了全新的专辑，然后呢一边带大家听音乐，一边用音乐的方式来讲故事听电影。所以全新的专辑是从初恋掀起了一个新的篇章，新的序幕，然后紧接着是由她重新演绎的《秋色》以及《流金岁月》来延续初恋所带来的故事。所以刚刚这首歌呢就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微凉的秋天，叫做《秋色》。8:05，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据说是现在小破站上面最火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我的歌啊，我的音乐你听吗》当中啊压轴的一位音乐人，他叫做Christy 刘锦瑞，叫做这首歌叫《若把你》。 落叶无归根，但丝不成茧。无所寄托，一无心流浪。你把红豆赠我，不如写我一首歌，落款你的名字，工整又好看。若把你比作歌， 3分钟的时间，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我真的觉得听他演唱的这3分钟的时间里面，先不说声音和状态啊，这是一个歌手该有的一个表现和一个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呈现度，就是本身这首歌旋律和作曲真的有在听的过程当中好像把你带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可能就是不同每一首歌所拥有的很神奇的妙处吧。 너를보내마음속에사랑해내본능이고백빨리하라해내주위를둘러싼수많은경쟁자 Yes I'm a soldier for you Sweet 멘트장전발사기전에작은들이불었나 Yes 완전간장부장콩장장이곳간콩장장 Yeah ready 아침이깨는소리뭐 warning 바람 Hey, wait, let's come on, let's see 아무래도 하늘이 원하리 봐 날 바라봐 바라봐 바라봐 난 스트로베리처럼 베리베리 상큼한 사람 돈 워리워리 어리버리한 그대 주위 사람들은 모두 다 이기주위 밤낮이 걸으며 지켜주 너와 달리 그들은 자키를 사시하지만 배드가 잊혔다가 일어나 잠꼬대로 돈을 찾네 아침이 깨는 소리 모닝 바람들은 make time owning 저 물어가는 달빛은 let it go 여물어가는 romance 꿈꾸고 hello 어디 가는 거 아니 I'll be there 네가 있는 그 거리 아직 우리 사이선 먹겠도 그래도 try 는 해봐야지 난 알아 지 못하겠어 막 넘쳐 누가 잠가 놓은 듯 내 입은 네 앞에서 오물조물 안 열려 내 부름의 뒤를 돌아본 내 두 눈을 보니 Ooh, oh, oh, oh. See you tomorrow Oh baby It can be ever like this Someone help me 내 맘을 전할 수 있다면 사실은 나 널 모든 걸 담은 이 눈빛이 걸 증명해 It must be L-O-V-E Be back girls and sure of this I want you really I'm in really stupid Oh but it's do-do-do 정말이야 널 좋아하는데 빨갛게 익은 내 얼굴이 걸 증명해 It must be L-O-V-E 带你出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 put in the word to hear you say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that way Ooh, if this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Alright, alright And we can last forever Do it now or never be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by your 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局我不是傻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无计可的摄取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甜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让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心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彗星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成了多半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让时光翻转幻变成灿烂越来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已开始有心灵感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关系无非是为智力帮我另一个降临我的情绪和反应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 Can't wait 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 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You've been out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 这首歌了，最近非常非常喜欢循环反复的听这首 Cold Heart， 来自于 Dua Lipa 和 Elton John 的这样的一个梦幻联动的新的单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MV 更可爱，因为 Dua Lipa 和 Elton John 是以动漫的一个形象出现在画面当中 MV 当中，而里面的伴舞其实非常可爱，他们是带着，不叫带着耳朵，就是每一个都是长着耳朵的动物，比方说有猫，有豹子，有鹿，哈，鹿是有鹿角，然后另外的一个是算狮子吧。我正在看这个 MV， 非常的复古且摩登啊，可以推荐你去看一下这首新单的 MV Cold Heart。8:19，继续带你出发，动感的复古节拍来自于上海小哥胡彦斌，翻唱一首老歌。 远 OK。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感受着窗外的雨声带来的白噪音，同时听着自己喜欢的歌，还有一部分是老歌的新唱，可能这种感觉更加不一样。前面在半点之前我们听了刘瑞琦翻唱的一首老歌老情歌，接下来其实整张复刻合集企划以歌为名当中最让我们惊喜的就是陈绕川本人啊，写歌的人自己来唱自己的歌。前两天在晚上的娱乐综合排，我们也测评了这首新歌，有请陈绕川带我去寻找。周日早上好。 这世界那么大。 动原油会。哎，一首老歌又是召唤出来不少听友啊。欢迎之前是潜水收听的 TTZZ， 还有夏花，还有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道的雨佳。夏花说，初秋的早晨，小雨淅淅沥沥的，电波里面听到了老情歌，又是充满思念的一天，情歌也罢，情人也罢，都希望一切可以在心里慢慢的流淌。是音乐总是可以以歌为名，帮我们把那些珍贵的回忆呢一一的收藏，所以有的时候听到一首老歌，真的会像是打开了时光之门，又或者说搭乘了时光机穿梭时空。包括有时候看一部剧哈，一个音乐剧，一场歌剧，可能也会情不自禁的进入到剧中的情节。那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就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将会在9月8号到9月12号的时候上演，届时指挥家张毅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的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祥、张扬、寇金、王冲、张文庆、关志金等艺术家，跟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磊，给观众唱响这一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同时北京171中学金帆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会在这一场原创歌剧当中惊喜亮相。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一直没发现。我想说我 Yeah.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哎呀，听着歌神的歌来做早餐的 BGM， 真的是无比的惬意，是不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看来刚才是一边听着微尘，一边在吃早餐。8:50，好，这个早餐时间也不算太晚。还有小闪 Barry 应该是睡了一个回笼觉之后，他说。Coco 下午要去看福茂会了，我昨天也是在微信公众号福茂会，对，找到这个公众号就可以去预约参观，然后来选择门票，我选择的是6号的下午，我不知道小闪 Barry 选择的是哪一个场馆，是国家会议中心呢还是首钢园，但不管怎么样也是看到了说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福茂会的需求，福茂会的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日的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福茂会的官网、官方的 APP 和福茂会的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而福茂会的公众参观日呢，就是从今天开始，5号到7号。祝你们参观开心。 Bring me down, can't none. Bring me down. what you want to do. TC 说火星哥一来精神抖擞 No Pharrell Williams Happy 哈，不管怎么样哈，喜欢这样抖腿的节奏，那我们就让这个节奏不要停下来。他说精神抖擞，收拾收拾，趁着东京放晴的天气出去遛遛娃。刚刚你既然提到火星哥，干脆以后我称呼你为东京哥好了。有请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我们九点见，待会儿见。 三十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长久世达87885888，北京长久世捷63776777。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附近。 Dear Future Lover， 每次听到这首歌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听到的时候，就会一下子脑补回到了七夕节的时候，当时去接彩，去三里屯接彩，面对很多年轻的朋友，问他们的一些情感、个人状况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说回来采访之后，就给对话的部分垫的是这首歌曲的 BGM， 陈伟霆啊，这应该也是大湾区哥哥当中，普通话很有塑料味道的那一个哈，但是塑料的口味很可爱，所以他们听他们讲普通话就会忍不住的想笑哈。我想起当时我采访了一个姑娘，那个女孩她说，我依然相信爱情，但是我不渴求爱情，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可以把自个儿照顾得很好，我希望那个 Mr. Right 哈真正出现的时候，我做好了准备，可以去迎接我们的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未来。哎，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的好。9:05，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继续带给你好的音乐。早上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带你出发，有请火星电台。 白天黑夜，要练骨头，礼貌无脑，男女老幼，骂来骂去，约好没有，我们几个回头，听说。 找到无力的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心事淡淡，永久的光环。 前两天这首新歌刚刚上线那天，我们作为晚间节目测评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搭档白杰说，这首歌一定属于那种越听越好听的。果不其然，我现在已经越听越上头。梁静茹，今天半永久。当时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是梁静茹的嗓音没有错，但是这种唱腔，这种太过于随性的吟唱的一种感觉，再加上迷离跳跃的轻电音的曲风，这个很不梁静茹。但是你不应该始终带着一种固有的印象去看一位歌者，尤其是他的情感世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些变化之后，重新回复单身的他，可能真的需要感受一些突破带给他的一种全新的重生的，以至于说全新的状态。所以昨天可能是熟悉的梁静茹，今天是新颖的梁静茹，那么明天就是完全突破的梁静茹。刚才东京一哥这个花名就此诞生了哈，从9月5号的这个星期日 TTZZ 哈，就是东京一哥。

手，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这首歌《落日飞车》演唱的《忘情水》的版本也被收录到了陈小川以歌为名华语经典复刻企划当中的又一首代表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忘情水》本身这首歌哈，原曲是在什么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只知道说是陈小川坐飞机的一个经历和灵感。哎，还真是跟空乘人员有关系。咖啡 tea or juice、不是那个故事啊。空乘人员问李安修啊，是要喝酒还是喝水，然后李安修那个时候突然有了灵感，因为词是来自李安修嘛，想把忘情和水放在一起来诠释酒的概念，所以陈小川也开始思考说如何把情来忘掉，两个人一起搭飞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于是呢就有了忘情水这首歌曲，就算是横空出世了，在1995年的时候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所以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这首歌大街小巷的传唱，让很多人一下子知道了 Andy 老刘德华。好，9:23继续来分享好歌，这里是周日带你出发，这首歌我们奔向的是 一见当心， 一部电视剧哈，很多人在追机智的医生的生活， 보싶은마음도없죠，사랑한것도잊혀가네요，조용하게알수없는건그런내맘이비가오면눈물이나요，아주오래전당신떠나던날처럼이제괜찮은데사랑따윈쳐버렸는데바보같은나 잊지 못한 내가 싫은데 언제까지 내 마음은 아플까 이젠 괜찮은데 사랑 따윈 쳐버렸는데 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却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 FM 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想怕停下来，我可喜欢比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

完全的松软在这样的一首 R&B 和 Soul 的节奏当中，因为它实在是你当你听到一首歌曲里面 Bass 占据了主导的位置的时候，再加上合成器，我觉得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复古的状态，复古且摩登的感受，听完之后觉得好好听。这可能就是周末跟工作日的不一样的地方。好，9:37带你出发，我们继续用音乐调节一下你的听觉的感受。刚刚是在 R&B 和 Soul 的音乐当中，而现在是来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当中，张信哲的一首老歌。 车窗内你我聊起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爱多么难走。 见彩虹，总会看见你的笑容。 张信哲雨后是首老歌，前面那首 R&B Soul Water Soul 是一首新歌，一老一新。不知道我们这位听友费劲儿，你的留言什么时候能够没有延迟？他刚才是跟我互动，是关于落日飞车翻唱那首老歌《忘情水》。他说翻唱的感觉，这歌是历经了年代以后的，成为一种陈酿了哈、啊。这个酒的度数不高，绵柔了，嗨，那就喝点小酒，尽尽兴，然后跟我一起跳跳舞。这是首老歌 ，David Bowie，Let's Dance。三咖啡说老歌真的很带劲 ，David Bowie Let's Dance， 高兴归高兴，听歌开心归开心，在路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看条消息，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发生了山体的滑坡，经过了处置之后呢，外侧的行车道可以通行了，所以也是提醒在京藏高速方向进京方向行驶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